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海浪，草原，沙漠，美食，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11:01，伴随着这声鸟叫，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又出发了。各位上午好，我是泽华。本周呢，我们去往的是摩洛哥。今天我们依然探访这个神秘的国度。今天我们要去往的这个地方呢，和我们的开场曲的风格非常的相像。此刻你的心到了哪里呢？一起感受一下吧。 纸上是你燃烧的宝藏，该不该梦几行借一时太空荒，起绕身的蓝霜刺痛拆落的心脏，好几次想回头，可是我不想退让，生命就是战场，美丽的歌会绽放，发现是你的手的宝藏，该不该梦起航前一世太空荒，祈祷身的蓝伤刺痛颤落的心脏，好几次想回头，可是我不想退场，生命就是战场，美丽的歌会绽放，发现是你的 FIR 飞儿乐团的亚特兰提斯。这首歌曲呢，也是他们2011年的同名专辑《亚特兰提斯》当中的一首主题曲。那说到亚特兰提斯呢，它其实是一个神秘的失落古国啊。专辑名《亚特兰提斯》也是源于希腊故事。哲学家柏拉图呢，曾经预言过，在千百年前有一个宝藏，充满希望和宝藏。可是因为一些人为的原因呢，导致这些宝藏消失了。 飞儿乐团认为，现代人呢迫于生活的压力，也是常常会忽略掉生命当中那些珍贵的宝藏。所以呢，他们也是希望透过寻找失落的城市亚特兰提斯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将专辑当中的十首歌曲象征为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宝藏，呼吁大家去找寻到自己内心的宝藏。找寻自己内心的宝藏的时候，有的时候旅行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所以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去往的这个地方呢，是真真正正可以找到你内心宝藏的地方。先看一看三毛怎么形容这里吧。三毛说呢，早晨的这里像被水洗过了似的干净，天空是碧蓝的，没有一丝的云彩，温柔的沙丘不断地铺展到视线所能及的极限。在这种时候的沙地呢，总会让三毛联想起一个巨大的沉睡女人的酮体，好像还带着轻微的呼吸在起伏着，那么的安详沉静而深厚的美丽，真是令人近乎疼痛的感动着。是的，各位，今天我们要去往的就是摩洛哥的撒哈拉沙漠。此刻感受一下，撒哈拉沙漠的夜已经黑了，不远处有这样的歌声唱着， 八三年小巷十二月前老爷的第几张大地继续推向天际，深深的那下一行是难言懂的雾，飘向国外的树，沉默的对我哭诉，每个街旁的圆形广场，回家皆是悲伤，云会化到灰掌微凉，无人马车声响，思念的白风醒了，在维多利亚的夜空下，血色打开枪，角色的手枪，交给的手掌，融化的蜡像，谁不在场，珠宝箱上腐化的假象，矛盾都忘掉，堆积的思想根据被完美埋葬，那藏龙数量紧张的嘴角上， 你要血肉 这首夜的第七章就像一部悬疑片一样的精彩。整首歌曲呢是由周杰伦谱曲，黄俊朗写词完成的，当中呢也是暗喻了1983年名侦探福尔摩斯的故事。打字机的声音呢急促地揭开了这首歌曲的序幕，福尔摩斯的日记里隐藏着线索， 古典乐曲和电子乐互相的融合，周杰伦自言自语式的 rap 化身福尔摩斯，带领大家一起去寻找凶杀案的真相。而更有趣的一点呢，是黄俊朗为了写这首侦探主题的歌曲呢，他自己花了3-4千块钱啊，买了很多的道具，包括有石楠烟斗、手杖、高帽、手枪、斗篷等等，幻想自己是福尔摩斯，也才写出了整首歌曲的歌词。今天我们去往的是撒哈拉沙漠，前面我们也说到了三毛在一篇文章《撒哈拉的故事》当中写到了一段话。撒哈拉沙漠的风光呢，确实是太独特太吸引人了，白天我们可以骑上骆驼去探寻撒哈拉的神秘，而夜晚呢，我们可以扎营在撒哈拉沙漠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奇特风光。当然在繁星点点的星空之下，我们也可以感受三毛和荷西的爱情故事，感受远离世间纷扰的种种美好。但是要跟大家说明的一点是，撒哈拉并不是某一个沙漠的名字，而是阿拉伯语当中沙漠一词的音译。其实这儿和三毛居住的撒哈拉就是连成一片的地方。我们今天要去往的这个地方呢，是阿伊特本哈杜雷杜村。这个村呢，坐落于沙漠边缘，是建于公元8世纪的。整个村庄呢，是一座用红土稻草砌成的城堡，也是博博尔人最具有代表性的古村落了。这里呢，被评为是摩洛哥最美的村落，现在已经被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当中。它地处在摩洛哥西南部的阿特拉斯群山当中，因为建筑呢颇具特色，魅力巨大，这个古老村落也是备受好莱坞电影的青睐的。现在为止呢，已经有20多部好莱坞电影在此取景了，包括像木乃伊、决斗士以及007、黎明危机等等，很多影片大家都很熟悉。来到沙漠当中，我们可以听到很有异域风格的歌曲，当然我们的心也会变得很张扬。 Yeah, we got it going on, got it going on. Don't feel so good to be. 这首 Furnace 来自于 Bruno Mars， 也是来自于他的专辑 24K Magic 当中。这张专辑在今年的格莱美颁奖典礼上已经是获得了很多很多的很好的一个奖项，大获风头哈。当然，对于这首歌曲呢， Bruno Mars 当时录制的大约有20个版本，每一个版本都是经过了自己细心的修改的。包括呢，他跟 Cardi B 的合作也是很有意思的。有一次在 Bruno Mars 的演唱会结束之后呢， Cardi B 在凌晨三点左右的时候进入到了 Bruno Mars 在后台的房间当中，他直接就表示说希望能够和 Bruno Mars 火星哥进行一次合作。当时呢，火星哥也是立马就爽快同意了，之后也就有了这一次的 Furnace 的合作。 Furnace 翻译过来呢叫做高超技巧。其实在撒哈拉沙漠当中旅行，当然是需要有高超技巧的向导了。贝都因人呢，可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 leader 呢。贝都因在阿拉伯语当中是荒原的游牧民的意思，是一个散布在西亚北非沙漠旷野过游牧生活的一个部落。自古呢，这个部落全部都是靠饲养骆驼为生的。生长于沙漠的贝都因男人自然成了带客人深入沙漠腹地的最佳向导。他们呢，一般都包着贝都因式的格子头巾，迎着黄沙和太阳进行驾车，就像驯养骆驼一般驯服着文明时代的沙漠之舟。此刻我们半途会经过一个孤零零的服务站，那种60年代即视感的方正大堂以及可怜巴巴的那种小卖部，似乎什么都没有，但好像什么又能找到。始终在冲水的厕所看起来是一个很破的地方，但即便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又看似很破的地方，也因为一道墙隔开了风沙和烈日，显得伟岸而可靠起来。到了这里呢，我们会沿途经过四个小时看起来比较无聊的时光，这一路看到的景色呢似乎都是一致的，但是经过这四小时的车程之后，我们就会正式的进入到沙漠当中，感受沙漠带给我们的乐趣和那份沉静和寂静。去沙漠之前，你可以给自己喷一些香水，让自己的费洛蒙有一个更好的提升。 要不要为我犯个罪，暂时听信是语言，而我梦见马蹄四溅，苹果沾了一些汗水，月光下猫狗起了队，两圈完事四周的夜，那一群天生就爱睡，猛兽吞噬我的视线，空气中弥漫着气味， Cause I feelI'm ready for love 蔡健雅谱曲编曲并演唱的《费洛蒙》也是请来了吴青峰给他进行了填词。在蔡健雅2011年的专辑《说到爱》这张专辑当中呢，很多人都很喜欢。整张专辑虽然内容讲得很正面，但事实上呢，当时的蔡健雅的心情是低潮的，而她的身体状态呢也不是很好。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蔡健雅呢陷入到了对于自己的怀疑当中。作为一个歌手，她甚至在台上恐惧自己随时会哑声，声音变哑。在谷底呢，面临的不是继续坠落粉碎，就是反弹、改头换面这样的选择。经过时间的沉淀，蔡健雅决定把这些比较负面黑暗的东西统统通过音乐的方式讲述出来。于是呢，在2013年她推出了一张专辑，叫做《天使与魔鬼的对话》，就是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总结。而刚才我们听到的《费洛蒙》就是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11:21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天我们去往的是撒哈拉沙漠，前方我们到的是黑沙漠。黑沙漠里呢，堆满了一座座像煤矿似的小山，这些黑色颗粒是火山爆发之后留下的残余物，焦灼非常的炙热。爬上火焰山一样的小坡，我们可以去眺望远方。这个时候空气当中飘着一丝诡异的黑烟，仔细想一想，好像跟哪个画面非常的贴切，好像是西游记当中妖怪来临前的黑风阵阵。没关系，我们继续的让自己的心情平复一下，然后开着车再往里面走。再往里开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水晶沙漠和黄金沙漠。和名字里透露出来的奢华感不同的是，满地随手可拾的水晶石一掰它就碎了。而在夕阳照射之下，金光闪闪的沙浪就像一个巨大的谎言，忙着要将我们吞噬到沙漠当中一样。 黑夜的颜色能否黑一点，让沿途的街灯能浮现，这个城市的安静能否再安静一瞬间，让我的求救再微弱你都听得见，为何一道黄昏寂寞好深遮住回你怀 张杰翻唱自蔡健雅的夜盲症。有人说夜里你在沙漠当中好像真的会有夜盲症，因为你目光所及的范围都是一样的色彩，但也正是这样的夜盲症可以让你面对真实的自己。 真心的泪水若洗净双眼，或许我视线慢条斯理的时间，若能加速到达明天，或许我的你能提早些见我一面，为何一道住回你怀里的路程，等你的脚步声给我心声，我的夜梦着就快要变永恒。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明天就是元宵佳节了，吃元宵、赏灯、猜灯谜是元宵节的传统项目。这一时段为您介绍元宵节赏灯的活动。昨天下午，持续3天的崇外街道元宵灯会举办，由12个社区的居民利用废旧物品制作的220盏花灯，将接受专家和居民打分。期间还能看到非遗展示、居民文艺汇演、参与互动游戏。据了解，花市元宵灯会已有300年历史，是市级非遗项目。从2001年恢复以来，已经成功举办了18届。什刹海畔的恭王府小广场内张灯结彩。昨天300多位社区居民赶到这里赏彩灯、猜灯谜、摇元宵，提前庆祝元宵佳节。宽绰的广场上，以12生肖为造型的彩灯和红彤彤的宫灯在薄暮中点亮，透着热烈喜庆。临时搭建的小舞台上，舞龙、舞狮、老北京吆喝等轮番上场。昨晚，高碑店村在历史悠久的漕运码头举行元宵灯会，村民们在流光溢彩的漕运文化广场看表演、赏花灯、送福纳祥、猜灯谜、闹元宵。灯会会持续到正月15。今年元宵节期间，你还可以去欢乐谷看灯，这里打造了奇幻灯光节，60多组风格各异的彩灯由号称南国灯城的四川自贡匠人们打造，一家老小赏灯加游玩，期间还可以欣赏非遗表演。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11:33，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继续出发。各位好，我是泽华。今天我们开启沙漠之旅，来到的当然是很多人很向往的撒哈拉沙漠，当然地处的是摩洛哥国家这一块。此刻前方我们可以看到的有水蛇、山神庙，还有好听的诗。 特别神秘，有一些年代的爱像是没入自己，我路过小镇留下思念你的伏笔，只为了等待那场多年后的相遇。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相恋的雨季长满了诗句。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你摘下我的雨季培养成秘密。是特别神秘，有一些年代的爱像是没入自己，我路过小镇留下思念你的伏笔，只为了等待那场多年后的相遇。 我叫袁如君。 狮、水蛇、山水庙。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许慧欣的演唱，也是收录在她2006年的专辑《迷》当中。整首歌曲的编曲以及演唱，大家会觉得有一种熟悉感哈，是来自于周杰伦和方文山的搭配。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撒哈拉沙漠之行，我们继续。在沙漠当中穿行呢，你的车子会始终行驶在没有道路和标志的荒野当中，车子全程是跌跌撞撞的，无尽的黄沙，公路也变得像是令人心慌的重复循环。我们可以看到车子前面一辆辆的车随着上下坡消失天际，仿佛突然掉下去一般，你的心也会跟着一沉。可以说沙漠之行呢，并不是一个适合全家人去的一个地方，它不是一个老少皆宜的观光景点，因为它带来的不舒适不是一点点，而往往不舒适却是和惊喜成正比的。比如说经过了一路的颠沛流离，接下来我们可以来到一片非常漂亮的沙滩。沙滩，因为这个地方呢，看起来跟沙滩一样的洁白，跟沙滩一样的干净，没有一点点的其他的杂质，所以有人管这样的沙漠的地方叫沙滩一般。到达这样的沙漠的地方呢，我们可以玩的一个事情就是滚沙。沙漠里的风声像是哨子声一样，谈不上美妙，但是听起来还挺有趣的。在沙漠当中，我们走着走着还会遇见一些绿植和枯树、羊群以及越野车，一不小心还会被荆棘所扎到，听起来好像很疼哈。但是如果真的此刻遇到了刚才我们所说的这样的一块非常洁净的沙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滚沙了。怎么滚沙呢？我们此刻躺下，把双手抱头，然后呢从高高的沙丘上滚下来。哎，注意啊，再度的强调一下，沙坡上是不能够有植物的，这样很容易受伤。而如果是遇到这样的沙漠的时候，我们从上面滚下来的那种心情是非常非常愉悦的。此刻我们一边很开心的滚沙，一边想着这样的 BGM。 莫呼洛加来自于辛晓琪的演唱，这首歌曲呢也是电影《青蛇》的原声带。在电影当中呢，白蛇青蛇第一次来到人间的时候，白蛇去看他的心上人，而青蛇呢在华丽的屋里和一群印度女子跳着妖艳的舞蹈。 随着青蛇蛇般的腰身在不断的扭动，音乐也空灵般的传来，眼前逐渐的迷离，幻化出纸醉金迷的混浊的世界，梦幻的神话世界仿佛也逐一的展开。此刻听着这样的音乐，我们也似乎来到了沙漠当中，感受沙漠独特的魅力。刚才我们玩了非常有意思的滚沙这个项目，当然玩完滚沙之后也会有些累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回到营地当中准备一下晚餐。各位可以铺好彩色编织的毯子和小桌子，然后开始去洗菜和煮饭。渐渐燃旺的柴火上架起铁丝，发出嘶嘶这样的一个烤鸡声，而这个时候刚好日落了，几个人可以借着微弱的天光一边烤鸡一边吃着现成的晚餐，然后呢看着天光天色渐渐的暗下来。那一刻的沙漠的落日的感觉的浪漫是很难用语言所形容出来的，但是天空很快的就黑了下来。夜晚的沙漠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寂静的，是那种来到世界尽头冷酷仙境般的寂静。当然不要想了，没有手机信号和网络的，也没有和身后那个世界的一切联系，加上深沉的黑暗又给这片寂静增添了一种厚重的感觉。空旷，一句话说出口没有任何回声的那种空旷，天地之间仿佛只有自己一个人的存在。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感到有一丝丝的紧张，一丝丝的害怕，一丝丝的不知道该如何和自己相处。而也就在你害怕紧张彷徨迷茫的时候，突然间一束灯火亮了起来，你们的烛光开始了烟火里的尘埃。 看着飞舞的尘埃凋谢，没人发现它存在，多自由 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花花华晨宇他的怪异，开始喜欢他的这种怪异以及他的那种张力。我们都会有很失落很低潮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都会觉得自己很渺小，渺小如尘埃一般。这首歌曲《烟火里的尘埃》就是在作词人和编曲人他们很沮丧的时候写出来的一首歌曲。虽然我们是尘埃，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也可以看到烟火，这种烟火和尘埃之间的跌宕起伏才构成了我们人生当中的种种的美好和难忘的往事，不是吗？今天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来到的是撒哈拉沙漠，在沙漠当中呢，去好好的感受人和人之间相处的那种久违的状态。因为在沙漠当中，我们没有网络，也没有其他的东西，只能够跟身边的人好好的谈心，跟自己好好的相处。当然，来到沙漠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美、很好看的日落，也可以拍出很多的大片儿，也有很多很有意思的项目，比如说跟小伙伴一起去搭帐篷，一起去做篝火，然后玩篝火晚会。同样呢，还可以在夜里放孔明灯，去放烟花，吃烤羊腿。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会感受到累的时候。如果累了，可以让自己静静地躺在沙漠当中，去躺上十分钟。让自己好好的冥想，去感受腹式呼吸或者是完全放空那样的感觉，那种安静会让你在离开沙漠之后不断的回味。当然，在放空或者想事情的时候，你可以想很多很多。这个时候你会遇到好像以前忽略掉的那个你。 请你给我一个爱惜自己的理由，请你给我一个舍得放弃的借口，请你给我一个保护自己的自由，请你给我一个通往解脱的出口。每次在我最无助时都想着有你，有你在我心里让我感到好踏实。朋友说生气时就活在自己的心里，为何大家不想找他其实这么容易。